旅日朝鲜民主妇女同盟和旅日韩国民主妇女会16号联名发表抗议书，表示谴责民团中央本部团长就南朝鲜釜山的日本总领馆前设置少女像一事口出妄言，说什么拆除少女像是旅日同胞共同而殷切的想法等。